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54章。在这个时候，顾文敏站在一个船头，皮肉啊那些东西都晒干晒，大家就在个甲板上边打着地铺，我就行到佢嘅身边，佢亦都只系望咗我一眼，就冇讲嘢。佢咁样样又真系令我有啲摸不着头脑啦。我就讲：文文，我系错咗怀点啊？有乜嘢你就直讲。我呢个人呢，亦未点交个女朋友嘅，你要我嚟估你哋啲女人心思，咁就真系有啲难为我啦。顾文敏就掘咗我一眼讲： 哼哼，你继续扮啦，小豆啊早就将你啲嘢讲晒俾我听啦。 咩话？我啊惊咗下，我讲：哈，呢咁嘅大口环啊，我真係要将佢把口缝起上嚟先得。嗱，我发誓下，我对萧静呢就已经冇其他心思㗎啦，对段飞啊更加冇啦。唉，只不过系怪我个人真系人见人爱啊！佢哋要嚟缠住我，我都冇办法噶。我对你就真系忠心耿耿，矢志不渝噶。 佢呢个时候笑咗一下，佢讲：你睇下你啊，平时啊闷到成个焗炉咁，而家油腔滑调，一啲都冇谱。 我见到佢笑，而家先松咗口气，趁热打铁咁问。咁既然如此，你就唔好同阿段飞嗰个靓妹喺度计较啦。我保证以后见到佢，我兜路行啦。我将我啲男性荷尔蒙气息收埋起上嚟，咁得啦啩？ 顾文敏听到哭笑不得，讲：喺你心里边，我就是一个咁小气嘅人咩？ 我当然唔敢讲佢容易呷醋啦，而系拐弯抹角咁问。咁既然如此，咁你哋今朝早做咩要嘈交？ 佢明媚咁沉默咗讲：都唔系话为咗你諗嗰啲原因嘅，我就真係唔太確定。总之呢，呢段时间你就唔好离佢咁近啦，我觉得好似佢有啲问题咁啊。 话都未讲完，突然间有个声音就将我哋打断，系吴思东嘅，佢就酸溜溜咁讲： 喂，咁样大半夜你哋仲喺度讲咩呀？ 我睇到有啲好笑，我对阿顾文敏讲：嗱，你而家睇下散发荷尔蒙嘅唔系淨係我啩。 顾文敏哑口无言，缩咗缩膊头讲：我观察一段时间，有机会再同你讲呢。 佢可能真係顶受唔住吴思东嘅眼神，於是佢就缩入咗被窦，自己就去瞓咗啦。 而家虽然系夏天，但系喺海上啊好湿冷嘅，晚黑仲系要冚被。除咗轮流守夜嘅机械人四个以外，我哋其余啲人一觉就瞓到大天光，直到而家已经系俾我哋困咗第三日。我哋啲淡水亦都告急啦。不过喺海里边有一种别名叫做旅行鱼嘅鱼类。佢体内嘅水分含量系好高嘅，为咗补充水分，我哋其余得闲落嚟嘅人呢，都喺阿英嘅指挥下，开始用个渔网嗰啲嘢开始捕捉呢啲咁嘅旅行鱼。呢啲鱼佢个皮肉割开咗之后，喺里边呢就会渗出一啲乳白色嘅汁液出嚟，啲味道啊淡淡地，少少有啲血腥味咁咧，都唔难食嘅。大家被困咗呢三日，能够讲嘅笑话都讲得差唔多，能够打发时间嘅方法亦都用尽。食完啲鱼，大家就闷闷咁坐埋一齐，眺望呢个一望无际嘅海平面，心中嗰一种孤独感同埋对未来嘅嗰一种不确定，实在系令人哋心头沉甸甸咁。唔知道过咗几个钟头，我就喺度无聊嘅礁石上边敲住啲咁嘅豪壳，而一直企喺高处嘅机械人一号突然间讲：发现目标。机械人二号讲：系一隻船。机械人三号讲：好似系海军军舰。 机械人四号讲：太好啦，终于可以食翻餐正常饭啦！ 佢哋四个人忽如其来嘅一番对话，将我哋吓咗一跳。大家即刻企晒起身，爬到去船头高出嚟嘅地方，向住佢哋所睇嘅方向去眺望啦。果然喺好遥远嘅海平面上出现咗一只船只嘅身影。由于距离嘅关系，那个船只在我们眼里面呢，就只不过好像巴掌那么大，隐隐约约是一条白色梭形的船，速度平稳地航行在水平面上，看个样子是要向南而去，而那个方向或者就是去深圳，或者是去福建，总之就是回国的路线。我们又不太确定机械人四个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它是一个军舰，个佢哋系部队出身，或许真系可能认出一啲标志。喺呢个时候，大家激动嘅心情啊，可想而知。我先系喜悦，跟住啊紧张。我讲：，哎，我哋嘅信号系唔能够发射，而且我哋系处于船只避开嘅礁石带嚟嘅，一唔留神，嗰只军舰可能就会忽略我哋走噶啦。喂，快啲，点样样可以开枪发信号啊？我呢一提醒，大家先从呢个喜悦嗰度回过神嚟。机械人四个全部统一齐齐齐将啲枪上膛，向住个天空连续放咗三枪。可惜喺呢个空旷嘅大海上边，夹杂住啲海风浪声，枪声应该就唔会传得太远。往日觉得极具穿透力嘅枪声，喺呢阵时就显得有啲沉闷同埋暗哑。我心里面隐隐闪过一丝的不安。鸣了枪之后，我们就死死地盯着远方的船只。片刻我发觉它并没有什么掉头的举动。机械人一号皱埋眉头讲：他们好像没有听到信号。机械人二号讲：如果接收到信号的话，军舰肯定会救人的。机械人三号讲：再唔采取行动，船只就会离开我哋嘅视线范围㗎喇。机械人四号呢个时候冇讲嘢，我一时之间亦都唔习惯，豆腐亦都一样侧个头问： 佢点解你唔出声嘅？ 机械人四号佢而家摸住块面，语气又显得有啲无力，哀叹咁讲： 睇嚟我嘅笑我薯仔白米饭玩完啦。 豆腐一听即时就逐亲，瞪住眼讲： 先咁一阵间，你究竟咁样自动脑补咗啲乜啊？ 眼睇住呢两兜有可能会争吵起上嚟，我只系觉得额头隐隐作痛，即刻打断佢两个讲： 嘿，揸紧时间啦，咪再喺度吹埋晒啲白滚水啊！想食烧鹅白米饭，上咗船先再讲好吗？ 就喺呢一阵间，我嘅大脑正喺度高速运转，思考住点样传递信息嘅对策。首先喺呢度开枪系冇用嘅，因为枪声根本上系传唔到过去，即使传得过去啊，都已经走晒音，根本上就唔会引起注意。毕竟喺海上嘅声音系好杂。我哋甚至乎有时都能够听到喺海底深处传嚟嘅嗰啲鲸鱼嘅叫声。咁样睇嚟，想佢哋接收到我哋嘅信号喺原地等系唔可能嘅，只能够主动出击。不过而家嘅问题系，我哋嘅嗰隻大船都已经系空有其形，我哋根本上就冇办法操控佢航行，动力设备亦都已经损坏。咁我哋又应该点样控制佢向住军舰嘅方向而去呢？跟住我就諗到另外一样嘢啦，就係救生艇。之前我哋翻船嘅时候，由于救生艇喺个船尾，我哋又嚟唔切攞，所以先导致全军覆没嘅。而而家嗰个救生艇仍然喺个船尾，只不过呢有啲地方早就已经戒到好多缺口，亦都根本上冇办法使用。但係即便冇咗救生艇，我哋亦都可以用其他嘅嘢嚟代替。毕竟我哋需要嘅时间就唔係好长嘅啫。我哋只需要能够挖到喺舰艇嘅可视范围之内就能够获救。依一番咁嘅快速思考之下，我即刻就落咗决定，对大家讲：拆船，将船尾鱼舱嘅三块底板拆落嚟。 我哋挖过去。嗰、那个鱼仓嘅底板系用两块长方形嘅整条木头相嵌嘅，有啲类似好似天然嘅木筏咁。我哋可以坐住佢挖过去，从我哋呢度可以睇到舰艇嘅行驶速度咧就唔系好快嘅啫，显然系巡航。而家只要揸紧时间，我哋仍然有机会嘅。李宇同阿英都系海上嘅老手，即刻赞同我嘅决定。佢哋两个人带住机械人四个即刻去拆底板，我哋呢就即刻将我哋啲装备重新进行咗清点。虽然讲呢一次行动系以失败告终，不过呢批装备亦都唔平嘅买返嚟，集齐咗成套亦都费一番嘅功夫，当然亦都唔能够随便咁丢弃咗。由于我哋人手充足，夹手夹脚好快就能够达到目的。我哋大家将个底板当成木筏就放咗喺水面上边，又抽咗甲板上边嘅两块木片作为系船桨，三只木筏载住人同埋装备，奋力咁向住远处嘅巡逻舰啊挖过去。由于离开咗高处，而家地势一低，我哋嘅视线就变窄，巡逻舰从我哋嘅视线里边就消失咗，但系已经是从他定了位了，所以就没什么产生影响。好在现在呢就还是风平浪静，我们的木筏虽然简陋，不过没有翻船的危险。我们大家干劲十足，齐齐蛙掌，你追我赶地就向着军舰的方向而去。常言道，睇山近爬山远，那两只军舰望起上来好像巴掌那么大，但事实上要到达佢嘅范围就真係要费一番嘅功夫。我哋呀找咗好耐，终于又重新见到咗佢啦。比起喺上次见到嘅时候真係要大咗啲。讲明我哋离佢更加近，随住距离嘅拉近，白色嘅巡逻舰亦都睇得好清楚，雪白色嘅身躯不直咁样航行住。船上依然能够隐约咁睇到一个个晃动嘅黑影，应该就系海军或者系船员啦。喺呢个距离已经足够对方发现我哋㗎啦。为咗吸引注意力，机械人四个又即刻鸣枪发射咗一轮嘅信号。我哋一边发信号一边继续向前挖。就喺大家信心满满以为嘅船会掉头嚟救我哋嘅时候，惊人嘅一幕出现咗。嗰一艘一直向前行嘅船，先系个船头消失，然之后中部船尾竟然消失咗。喺部船嘅前方就好似出现咗一个时空隧道咁，呢一部军舰入咗呢个隧道之后，先系个船头、船身、船尾，片刻之间一隻巨型嘅军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大家挖住船嘅手都全部停晒，系咁望住原来仲有部军舰嘅海平面，个个擘大个口得个窿。豆腐更系一啖气咳喺个喉咙度，过咗一轮先憋出一句话嚟：呢个究竟喺度玩我啊？究竟系咩回事啊？我哋睇到咗乜嘢啊？嗰隻咁嘅巡逻舰消失咗。我就曾经听过喺海上时空隧道嘅事，形容嘅就好似我哋而家见到嘅咁嘅情形。喺上世纪亦都曾经流传过有一个咁嘅传说，亦就系一部海军嘅船只喺海上航行嘅时候突然间就消失咗。过咗一百几年之后，佢又突然间出现返。船上边嘅人嘅样貌就好似以前咁一模一样，啲船员都觉得好茫然，佢哋就话乜嘢都冇感觉到，只不过系一瞬间就过咗一百年。不过嗰啲船员最终都系好短命，上咗岸冇几耐就因为系器官衰竭就全部死晒。同样嘅情况仲会有天空隧道。据说第一部侦察机亦都遇到过同样嘅情形，佢突然之间同地面失去咗联络，足足70年之后先重新出现翻。飞行员啊冇乜嘢感觉，而地面嘅人就觉得难以置信。只系可惜，嗰个侦察机上面嘅飞行员 亦都过咗冇几耐，身体就急速老化而死亡，亦都冇俾我哋留下咗咩研究解密嘅机会。科学界将呢啲咁嘅情形就称之为时空隧道。我以前虽然睇过好多咁样嘅奇奇怪怪嘅嘢，不过总系觉得系老作啫。但系而家眼前嘅呢一幕真系发生，我完全系惊呆咗。回过神嚟嘅时候，先谂到咁呢一艘军舰下一次出现，会唔会系几百年之后呢？大家几乎都听讲过时空隧道嘅呢件事，所以諗法亦都差唔多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林教授忽然之间就讲：啊，原来系咁样。跟住佢亦都叹咗啖气。